蒸发，黎明之前，你说你快没感觉，末班时刻太不缱绻，必须调味，金黄色亏欠，诱惑一杯，天堂和地狱的交界，来吧，还有多少时间，还能够笑得多炽烈，是我可的自虐，让我还伫立在你面前，去吧，还有多少眼泪，还能够哭得多完美，是我可怕的自觉，麻木一世去泛滥的冷漠汗水刺激未来，热辣痛觉，噩梦蒸发，黎明之前，你说你快没感觉，魔幻时刻太不缱绻，必须调味，金黄色亏欠，诱惑一杯，天堂和地狱的交界，来吧，还有多少时间，爱能够笑得多炽烈，是我可的自虐，让我还伫立在你去吧，还有多少眼泪，还能够哭得多完美，是我可怕的自觉，把某一世纪换来的，来吧，还有多少拒绝，还要逼退到多深渊，疯癫的自导自演，面对空气的有了直觉，去吧，还有多少次 许佳莹的这一首《辣椒》，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拉拉许佳莹在《理想人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它是在2013年发布的这张专辑。许佳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也是被大家所熟知，很多人都说都是非常期待她能够在歌手舞台上演唱这首《辣椒》的现场版，可惜没有看到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今天中午吃什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今天找到很多歌曲都是和食物相关，像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个什么疗伤烧肉粽啊、佛跳墙、羊肉面都已经吃得饱饱的，那接下来来吃一点甜点吧。提拉米苏呢是一种带着咖啡酒味的意大利甜点，而且这个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中呢有一种意思是叫做马上把我带走，就是说吃了这样的美味会幸福的飘飘然，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哈。很多之前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描写提拉米苏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这个表白的利器，就是说如果有人在点提拉米苏送给你的话，意思就是带我走吧。来自彭博的这一首提拉米苏。 咖啡喝酒那个那个才是你想好，从来不喜欢吃饭，吃饱了不敢放鞭炮，就是奶油可可粉和鸡蛋，但心情变得糟糕，只有偷看一个两三四个蛋糕。你说你爱我的忘不了，那这个甜变成吉普拉，提拉米苏，变成花，

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真想要呼他巴掌。 盐酥鸡、卤蛋、牛肉骨、米粉汤、烧仙草、欧阿米刷、甜不辣、黑瓜包、贡丸汤、鱿鱼羹、猪血糕、棉花糖，还有香肠。 有完没完的四首词，也没人逼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把你根本就爱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 来自范晓萱的这一首《失控的胖子》，刚刚听到这里面讲了很多好吃的，什么烧仙草啊、煎啊，各种的。哎呀，饿了呀！接下来这首歌还是和吃东西有关啊。这个《失控的胖子》是因为范晓萱写的是小 S 徐熙娣，说她呢这个每次都要扬言减肥，但每次都被这个徐熙娣拉出去大吃特吃，表达了一种胖子想要大吃又想减肥特别纠结的情节。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说的是减肥，但这个减肥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了，讲的是少女们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爱人去减肥。这首歌呢是林夕和 Twins 合作当中的一个很优秀的作品，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草莓、苹果和橙子这三种水果做的歌名，选了一个少女为了博取和挽留住男孩的心去拼命减肥的悲情的故事，也是一种在年轻时代很多少男少女可能看不清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 Yeah， 有 草谷蚊占住，我怎么可以输？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水果也可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伤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或更短应该怎去选？别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山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或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多啤梨比你苹果橙，什么悲惨悲惨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 是多啤梨比你苹果橙， 想找到正餐，想的你盛装， 怎么能收钱三蚊一只橙， 一点都好 吗？定系假好牙，食餐好早间餐饱，情愿

哥在忙着，不灭的月亮下是不夜的街，生意不错，忙碌的人把一切忘了，端起酒杯流泪，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继母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每当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继母餐厅把人们堵在家中，米儿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夜空清澈，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 北京时间21:00。